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今个礼拜的浩浩汤汤。我是节目主持人李伟才，跟我一起主持这个节目的就是 Jeffy。 大家好。 是啦，大家如果上个礼拜有收听的话都知道，其实我们就讲这个纽西兰之旅。咁我就諗下，即係去完一個旅行返嚟，咁講個半鐘頭乜都講曬啦，係咪？唉，估唔到呢一如既往啊，你知我幾長氣㗎啦，係咪？咁原來講完曬之後你先發覺，咦唔係喎，原來仲有好多而且係好有趣嘅嘢呢係未講㗎。 我哋呢一路呢傾偈啦，一路行咁一路落地鐵站啦，咁之後再一路財哥就喺銅鑼灣地鐵站喎，咁我哋一路再傾到雞都唔斷。 係啦，講到唔記得咗落車呀。 係 呀，本來應該銅鑼灣落嘅，變咗灣仔落。 灣仔先落。 咁因為我就講俾 Jeffy 聽呢， 好多 就譬如我哋嗰啲玩激流啊，玩呢個跳降傘啊嗰啲咁樣啦。咁但其實呢最精彩嗰度想講呢都講唔到啦，就係我在呢、這個紐西蘭所看見的 UFO， 哇，這個啊 UFO， 哇 即、就是不明飛行物體啦、不過呢都要吊下大家少少的胃口啦、因為都要循序漸進逐步逐步講太多嘢。咁但係呢之前呢可能我都要借今晚呢就一個起碼大半節嘅時間啦，可能呢就講講上個禮拜其實已經提過嘅、就叫做其實我都找唔到個中文名，我只能夠係自己作啦。即係全球嘅化石燃料嘅撤資日、英文就叫做 Global Divestment Day， 係啊，冇錯啦。咁其實今日咧就係2015年嘅2月13日，就禮拜五啦，係嘛？咁其實就係一個黑色 星期 五喎，係嘛？即係你知啲鬼佬一樣好迷信噶嘛，係嘛？13日佢話唔吉祥嘅，咁啊叫 Black Friday。咁但係咧呢、這個 Black Friday 咧，其實又唔係完全係即係今次咧。是冇意思喎，因為呢就係話如果我哋唔真係果斷咁樣採取一個行動嘅話呢，咁真係人類嘅 Black Friday 啦，即係一個係不幸啦。咁點解呢，就係話全世界呢已經發起，咁主要呢當然呢有一個組織啦，大家都可以上網睇下㗎、無論你去維基百科就得，或者你直情去個網站都得，就叫做 350.org、我有冇同你講過？好似冇啊 ，Jeffy 啊。咁 350.org 咧，其實佢背後嗰個推手咧就叫做 Bill McKibben。咁 McKibben 咧，其實就應該今年都有60多歲噶啦嚇。就其實佢推動呢個環保咧已經係幾十年，亦都寫過好多有關嘅書。咁但係佢後嚟咧就受到呢個詹姆士漢森 James Hansen 啦、即係我講過好多次㗎啦，嗰、那個美國太空總署嘅科學家，佢係喺1981年喺美國權威嘅雜誌，即係科學雜誌，就叫做 Science 啦，入面發表第一篇科學論文呢，就係提出呢個警告，就係有關呢個二氧化碳不斷咁排放而導致嘅全球暖化呢個危機啊。咁佢受到 James Hansen 呢，即係佢個呼籲即係所影響呢，於是佢又去研究呢個問題，發覺真係好嚴重。咁佢亦都係響應啦，因為其實係 James Hansen 講嘅，佢話我哋唔淨止係要盡量減排去到呢個零碳甚至呢我哋要即係如果我哋能夠做得到啦、就係、是、逐步逐步呢將而家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嘅水平呢、 都降低埋， 都降低。嘩，咁呢個勁啦，即係唔淨止係減碳零碳，仲要負碳即係正負個負，即係甚至叫吸碳咁佢又去到咩嘢呢？佢話應該去到呢最少返返去350先至一個安全嘅水平。咁、之前我其實我諗喺節目度都講過唔止一次㗎啦，科學家呢發現呢喺工業革命前期呢地球大氣層入面嘅二氧化碳水平呢大概係280ppm， 即係80%/280啦。咁但係呢就而家嚟講呢我哋已經接近400㗎啦，400ppm， 咁增加咗成40%啊。但係科學家亦都透過即係喺南極同埋格陵蘭啊，好多即係超過成即係成千米咁深嘅冰層入面咧，就鑽探嗰啲咁樣嘅冰柱咧ice core 出嚟咧，咁入面嗰啲氣泡，咁我可以咧就正式嚟去度翻以前嘅大氣層嘅二氧化碳含量咧。咁而家咧最少我哋已經可以翻到80萬年前。 咁八十萬咧，即係話原來八十萬年來咧，地球上面嘅二氧化碳水平咧，確實係有波動嘅，有起伏嘅。 嗯。 但係個波動值咧，原來佢最低咧係真係可以去到譬如250個 ppm 啊咁樣樣 嚇， 即係屬於低啦。 嗯。 咁但係佢最高嘅時期咧，其實都係大概係300。 嗯、 或者是300多嘅啫，吓咁换句话讲咧，佢个波幅唔系真系咁大，但我哋而家已经系超过地球过去八十万年嘅最高水平， 系 八十年嚟咧，八十万年嚟咧，系未见过咁高嘅，即系二氧化碳水平。咁呢个大家知道就系人为嘅啦，吓、工业革命以嚟，我哋不断咁样燃烧化石燃料，就煤啊、石油咁样样，咁。按照呢個 James Hansen 漢森嘅講法咧，就話我哋就算而家我哋即使即刻即係停止排放咧，咁、我哋可能都係穩定喺400左右嘅啫。但係佢話400，你睇翻嚇，其實過去80万年咧， 都未係 從來都未見過400嘅。 嗯， 嚇380都少見嘅。 嗯， 所以佢話咧，其實因為安全嘅水平咧、應該係翻翻350。咁所以呢個 Bill McKibben 咧。就成立咗，而家都係唔夠十年嘅呢、這個組織嚇，可能喺可能七八年前咧，佢係成立咗叫做350.org 嘅組織，就係話我哋應該咧就朝住呢個目標進發。 佢呢個組織係做一個宣傳啦，定係有冇話再做？ 其實都係一個 NGO， 都係一個非牟利嘅組織啦，都係宣傳為主嘅。講真，你有咩本事將佢拉翻去350啫？咁、你一定就係、我哋其實呢啲叫 advocacy group 啊嘛，即係佢 advocate 去即係話我哋去呼籲，強烈呼籲啊，去就係話希望能夠政府就制定一啲政策。咁、但係個問題我哋成日都講啊嘛，政府嘅政策一定要有彈藥啊，或者佢叫做、即係你有政治本錢啊。但個政治本錢係來自乜嘢啊？來自民意啊嘛，係嘛？其實嗰個邏輯就好簡單啫嘛。咁、所以當然即係呢個係我哋一般嘅邏輯分析啦，係嘛？你就上街暴動就希望能夠政府聽你講啦。咁當然我哋雨傘運動法國都失敗啦，係嘛？咁所以即係睇下乜嘢嘅議題啦。咁、但係你有啲議題，譬如如果我有對抗全球暖化嘅、其實基本上嚟講咧，就你可以話敏感又得。你可以話唔敏感就得，其實你比起雨傘運動嗰啲831落閘啊，嗰啲香港民主化嗰啲咁樣啦嚇，咁啊對於呢個中共佢係要緊控香港嘅嚇，咁啊梗係好敏感啦。咁你話誒對抗全球暖化唔敏感啦咁樣兩睇啦，但係對抗全球暖化其實亦都係觸動咗好多呢啲咁樣嘅巨型嘅跨國嘅超級嘅企業，就係化石燃料嘅企業，係嘛 ？Fossil fuel industry 係嘛？咁嗰啲咧，隨時都可以為咗錢殺人嘅喎。老實講，真係、即係錢大到某個程度咧，其實人命就好自然㗎啦。大家知道， 特別啦， 係嘛？即係錢大到某個程度，人性就會喪失嘅。咁、所以即係我哋成日講點解要限富就咁解啊嘛。嚇，點解即係限權之外亦都係限富啊嘛？咁但係其實真係你呢、這個石油啊、煤炭嘅產業咧，其實佢真係富可敵國㗎嘛。尤其是大家成日都講嘅埃克森美孚。Exxon Mobil 啊，嚇，即係世界上最大一個企業咁樣樣。當然而家有啲人話啊，可能係沃爾瑪、沃爾瑪比佢大啦咁樣樣。咁但係兩睇啊，即係其實佢影響力咧係好犀利嘅。講沃爾瑪零售業啊，但係個問題 ，Exxon Mobil 係能源，能源就係鏈住你成個經濟嘅，係嘛？好，咁啊，但係翻翻嚟咧就係話，所以啲人就提出咧。而家我哋睇到，上次我都有提到啦，中美呢個習近平同埋奧巴馬，我有冇提到啊？瀛台夜話啊嘛，咁、中美氣候變化聯合聲明啊嘛。但係講真，即使我哋完全可以落實到呢個咁嘅聲明入面講嘅，即係話中國做啲嘢，美國做啲嘢，其實都係不足以，即係我哋力挽狂瀾於既倒嘅。咁所以咧就有好多好似350.org 呢啲啦，同埋其他嘅組織咧就推動咗呢、個叫全球撤資日。Global Divestment Day 其實就係今日同聽日，咁佢因為要照顧時差嘛，你知啦嚇，即係佢有兩個日子啦，即係全球都可以參與啊，就係13號、14號就是、星期五六嘅。咁、我都話咧，其實我就後知後覺嘅，因為我就去咗紐西蘭，所以都同今日嘅主題有關，因為我去咗紐西蘭咧，翻到嚟都好攰啦，好多其他嘢做啦，咁、就唔懷疑有呢個咁樣嘅公民嘅運動啦。但後嚟當我知道嘅時期咧，我都第一時間就擺咗喺 Facebook 啊，就發放。希望其他人嚟關注。咁但後嚟亦都同啲好朋友包括阿 Ringo 啦、麥永開咁樣啦，傾下就話都係唔得喎。因為我問暈曬啦，我翻咗嚟即係哇，發啲 email 問咧，即係好多其實已經好關心呢啲議題嘅朋友嚇、甚至係啲環保團體嘅。我問佢一個好簡單問題啫，我話喂，我話嗱呢個咁啊 Global Divestment Day 咧，全世界就好多地方響應啦嚇，好多大城市。咁我哋香港以你所知，有冇人做緊嘢啊咁？冇人知道， 跡係差唔多，可以話係冇嚇。咁冇嘅時期，我真係冇理由啊嚇！即係所以我哋成日話咩香港國際性大都會啊咁樣，即係其實我真係有少少講想講粗口嘅。不過你知我呢個節目從來都唔講粗口啊，係嘛？國咩就係大都會啊，一啲國際視野都冇啊，係嘛？你賺錢嗰啲又有國際視野，唔係賺錢嗰啲咧就死啦咁樣樣係嘛？咁冇用啊！呢啲咁叫咩國際視野啫？咁所以咧，我就最後都係忍唔住，我就話我哋都。冇人做，唯有我哋做啦。咁樣我哋做乜嘢？最多只能夠係喺咁短嘅時間嚇，即係咁缺乏資源嘅，就做一個聲明咯。 嗯， 啊，就是、一個 statement 啦。 嗯，啊，能夠做到 嘅係啦，能夠做到嘅就咁。咁我咧就即刻就前兩日咧就一早就草擬咗一份聲明。咁嗰份聲明咧就都想借呢度咧就好快脆咁讀一讀出嚟嚇。 好， 即係都唔係好長嘅啫。 好啊。 咁份聲明就咁嘅。个题目叫做《极速去碳，刻不容缓》，关乎世界安危的一项联合声明同埋强烈呼吁。过去百多二百年，基于煤和石油等化石燃料，人类缔造了空前的物质繁荣。但系早于上世纪八十年代，科学家已经发出警告，指出这些燃料嘅大量燃烧。正导致二氧化碳排放的急剧增长，而且会透过温室效应导致全球增温和气候反常的严重后果。三十多年来情况的恶化远超科学家的预期，今天大气层中的二氧化碳含量已经较19世纪中叶增加 40%， 较20世纪中叶增加了 27%，而由此導致的全球增溫亦都已經近攝氏一度，海水的膨脹和陸地冰雪的融化則令海平面上升超過20厘米。按照聯合國專家組於2012年發表的最新報告，如果這種趨勢持續，到2100年全球的溫度將較今天的上升近5度，而海平面則會上漲達1米，这些巨大的变化将带来一连串的生态环境灾难。科学家指出，要避免巨大灾难的发生，我们必须在2050年之前把二氧化碳排放量减低至今天的 20% 或以下。而一个中期的目标就是在2030年，即其实现在还有15年的 Jeffy，把排放量减至今天的 60% 以下。但是现实却是全球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仍然不断地增加，而没有丝毫减缓的迹象，形势已经非常咁严峻，每一刻的拖延都会令减排的社会成本上升和灾难的风险急增。签署于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是第一份的国际减排协议，但是因为各国的利益冲突没有得以落实。2014年底，即是刚刚过去了，即是两三个月前，在北京召开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期间，中美两国发表了中美气候变化联合声明，为问题带来了一线曙光。但是即使声明得以全面落实，仍是不足以对抗全球暖化的威胁。作为人类的一份子，我们已经不能单靠政府的领导，而必须以全民运动的形式来回应这一项史无前例的挑战。